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了。 嗯， 那说到这儿呢，我看到了我们一位听众的信息啊，想的跟我们一样。 你什么？ 他说、男孩真少啊。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而且是很长时间了。 对，您要是每次都是从一开始听我们节目的话啊，我们都会在每期节目开始的时候这个很无奈的说出一句话，就是咱们照惯例还是女士优先。 对， 事实上女士不优先的话，男士优先，我们撑不起一期节目来。 偶尔也会有几期呢男士居多一些啊，但是还是少数啊。 到那种时候您听到我们两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都更加兴奋起来了。 对，那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好像不光是我们这个征婚节目，就是很多征婚节目都有类似的情况。 对，电视节目上呢，不也是对面站24个女孩，男孩一期才上了3个还是4个人吗？嗯， 那不管是个什么现象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诚邀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男生的家长朋友们，还有男生自己们啊，如果您刚好呢也想征婚交友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平台。 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背后的信息，有可能导致这个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从比例上来讲啊，咱们说男生女生差不多，就是单身的这个数量上啊，但是为什么到平台上就会显示女生来征婚的很多呢？我们能看到征婚的女生很多其实都是家长在给发信息。其实作为家长来讲，替孩子着急，这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只不过呢，男孩有时候一旦说哎呀不用你们操心，我自己能解决，家长一般就真的不敢做什么了。可是如果是女孩表达同样的这个意思的话，很多家长有时候会背着闺女还是把信息给我们发过来。 嗯，而且呢，从身体和心理双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啊，就是女孩子大了之后呢，不管是自己个儿还是家长，其实都会，就同龄的话都会更着急一些。 是， 好吧。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您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征婚交友的话呢，别忘了跟我们联系。另外呢，在编辑征婚信息的时候呢，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 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女士优先。 听出无奈来了吧？ 没有无奈， 还好哈， 很正常。 行，北京女孩，92年12月生人，婚姻状况呢是未婚，现在父母都已经退休了，身体健康。女孩身高1.61米，体重53公斤，形象清秀，性格随和，本科的双学位，目前呢在国家机关里工作，想寻觅一位男士，孝顺，善解人意，身高在1.75米以上，身材健康匀称，年龄呢可以在87年到92年之间出生都行啊，就是比自己大5岁之内都可以考虑。工作稳定，家庭和睦，学历相当，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有担当的男士。留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8801120992，18801120992。 接下来两位女士啊，都是95年的，这听着就怪小的哈， 23岁。 对呀、啊，你说女孩95年了可以了，但男孩呢，那85年的都还不着急呢。所以你说他确实是一个现象啊。 对。 好，我们来看这位女士啊，是家长为她征婚，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95年出生的，在锦邻西三环，属丰台区。 嗯。 身高是1.6米，体重是60千克。后面那句形容的啊，叫肤如凝脂， 温泉水滑洗凝脂啊。但是千万不要使扶起娇无力就行。 人家形容的啊，叫肤如凝脂，温婉善良，孝顺稳重，气质高雅 啊， 爱静，比较宅， 老宅着，他不晒太阳他就容易如凝脂。 是做财会专业的，工资呢是税后6000，上下班2点1线，你看也不出门玩，更晒不着太阳了。 对， 偶尔休息的时候呢，会和同学们啊去逛逛街呀，品点美食什么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啊，他们是老北京人，一家三口，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呢都还在工作着，有第二职业。因为这个生活圈子小啊，所以这闺女呢一直也是没找着合适的。 哦， 当然我看九五年的，岁数也还小啊。 对。 所以呢想通过这个平台寻找一位年龄在23到28岁之间的北京男士，身高在1.75米以上，大专以上的学历，身材不胖，家庭和睦，有独立住房，自强，上进，阳光，帅气。希望这个联系的时间呢是周一周五的话呢就下午4点以后打，六日呢可以全天打。电话是18311271131，18311271131。 能瞧出来还在办着第二职业。 嗯， 因为工作日的时候必须得下午4点以后才有功夫，白天 4点下班哈， 人还忙着呢。嗯，刚才说了两位95年出生的女生啊，下面这个北京女孩呢同样也是95年的，身高是1.7米，体重呢是56公斤，身材好，北京一本毕业，就是重点院校呗，意思是，在国有银行工作，性格好，有耐心，孝顺，做事有条理，爱好广泛。希望男孩年龄相当，身高在1.78米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爱干净，勤劳，有责任心，性格开朗，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联系方式呢是母亲的电话13911758128，13911758128。 好，下面这位呢是北京姑娘，今年29岁，未婚，身高1.7米，体重是59公斤，是家中的独生女，学历研究生，目前呢是一名公务员，传统家庭长大，平时呢就喜欢旅游。很简单啊，写的对于对方的要求啊，首先是未婚，北京或者是外地的男士都可以考虑，学历呢要求是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 有稳定的工作。对于房子呢，没有什么要求，说两个人呢可以一起努力，关键是人品好，性格好。看这姑娘追求的是人品哈， 真的很难得现在。 嗯，这看着是像是自己来征婚的啊，她后面说，我是特别不愿意和人争吵的。这句话的信息量可以体现为她的性格很随和。 性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这也隐含着对对方的一个要求。你知道，就是像这样的好的优点的性格啊，我们说两个人说都不愿意和人争吵，那咱们互相之间这肯定是相敬如宾的那种感觉，对吧？要说一个不爱和人争吵，一个特爱和人争吵，这可不叫互补，这叫欺负人。我跟你说， 特别不愿意和人争吵，反正这句话的隐身的意思呢，就是首先他可能比较随和，相对来说呢比较宽容。 还有一点就是，有可能即便是说有了矛盾，可能也不愿意选择那种争执的方式去解决，而是希望你凭自觉，将来有一天认识到错误，主动来找我， 自己带搓板过来是吗？ 哎，对对对， 啊、就有话好好说啊。 男生应该有这样的自觉。 好吧，为这句话给你点个赞啊。每天的生活很简单，单位和家庭呢是两点一线。 嗯， 他说希望能够早日遇见你，一起分享生活的故事。留的是 QQ 号啊。QQ 号码是12509871175， QQ 号码呢是12509871175。联系的时候请注明京城帮帮团。 看过了四位姑娘，我们再来看几个小伙子。为儿子征婚，北京人，今年27岁，身高1.76米，体重适中，有住房，有稳定收入，爱好啊是唱歌和各种运动等等这些娱乐方面的活动，性格很开朗，很随和，人容易相处，希望找到有共同爱好、善良、稳重、孝顺、真心想成家的女士为伴，别太胖就行。年龄呢在25岁到30岁之间，希望呢是北京周边的，近郊也没有问题。联系方式呢是母亲的电话13522696036，13522696036。 27岁啊，那应该也是90后了。 对， 91年的是吧？ 对，91年的。 好，接下来两位男士呢，都是88年的啊，都是家长为儿子征婚。这位呢是北京男，1988年出生，身高是1.85米，体型啊偏瘦，学历是大专续的本，目前呢在一家央企做工艺设计的工作。工艺设计啊，那应该是美术不错喽。 笔头子，对这方面肯定都很好，有艺术天赋哈。 嗯，性格温和，没有不良嗜好，有车，在4环内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小5岁以内，相貌端正，身高在1.65米以上，学历大专级以上，最好呢是北京女士，或者是有京籍户口的也可以。有稳定工作，如果两个人合适的话呢，可以考虑在2年之内结婚的。微信号码是 D， 字母 D， 后面是125270 ，D， 125270。 下面呢，这是母亲为儿子发布的征婚信息，儿子是1988年生人，属兔。哦，那这个是比较大的生日，1月份生日或者2月初生日啊。身高1.85米，体重呢是75公斤，本科毕业，现在家住在朝阳，在一家典当行工作，月薪呢是写了一个 15K， 就是15000元以上吧。本人善良淳朴，孝敬老人，有责任心，有房，业余呢喜欢打篮球、骑行、读书、旅游。对于择偶的要求，希望对方呢也是北京人，年龄在29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身高呢在1.63米到1.7米，清秀苗条，善良开朗，踏实孝顺。有意者呢可以直接和孩子来联系啊。这个虽然是母亲替儿子发的信息，但是留的呢是孩子的微信，还专门注明啊，尽量咱们都让孩子们自己联系。微信号呢是 MIRACLE 下划线880129， MIRACLE 下划线880129。 嗯，不过呢从安全角度考虑呢，如果是单身的年轻女士的话呢，爸爸妈妈帮着先把一下第一道关也是可以的啊。 对， 然后呢如果合适的话呢，后面的事儿就让孩子们自己去处理吧。 对， 嗯， 我看很多朋友呢愿意在信息当中呢注明自己的月收入啊， 嗯， 还有的人呢把这个税后的也算出来了。 对对对。 不过这个刚刚不是改革了这个 个人所得税法、 个人所得税法吗？ 嗯， 那是不是得重新算一下了？ 15000这个量级可能差别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不会太大。 嗯，好吧。 嗯。 钱多的啊，重新算一下啊。 哎，对对对，高额那些是得要算算。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1986年出生，本科毕业，北京市基层公务员，身高是1.75米，体重70公斤。他老家呢是外地农村的，那么在北京房山呢有一套小房子，目前没有车。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挺简单的啊，就是想找一位比自己年纪小一点的女士，要求呢工作稳定，能够勤俭持家就可以了。电话是15510100879，15510100879。好，这位男士是做公务员的。 哎， 基层公务员啊，因为刚才有位女士也说自己是公务员。 对， 公务员跟公务员也不太一样啊。 对，他有什么机关呢、部委啊工作的。咱们说一般来讲，基层公务员其实是跟老百姓日常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一个群体，就是咱们的各个街道办事处，哎，里面的各种办事的职员，有的可能呢是在窗口服务，实际上也是，也有一些人家真的是很辛苦的，尤其像这说要在房山的话啊，我估计那也得去走村串巷，去了解基层的这些情况，然后包括各种巡视啊、检查呀、答疑解惑呀，那可能都是他们日常工作当中的一部分。 嗯，有点像我们平时周一到周五的生活互助的内容。 这其实真是有一个含义， 家长里短呀、鸡毛蒜皮呀、锅碗瓢盆的事儿啊， 对， 全都管啊、真的挺辛苦的啊。 嗯，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啊。 嗯，北京女孩，1989年生人，就是最后一批80后哈。身高1.55米，本科毕业，在酒店工作，性格文静踏实，喜欢音乐，待人真诚稳重。择偶的标准呢，要求对方是北京城六区人，年龄29岁左右，身高1.7米以上，学历大专以上，通情达理，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最好不吸烟不喝酒，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收入相当即可。请和女孩的母亲先联系，13683380790，13683380790。 好多89年出生的男士女士啊，特别有意思 啊， 就是如果尤其是那个生日比较晚的那种啊， 不愿说自己80后， 89年或者是89年12月份，什么11月份出生的，老那儿。续的说，这我妈要再努努，我不就成90后 了 吗？80后和90后毕竟感觉是差着一个时代的嘛。 临近这种日期的时候，其实真没有那么精准。咱们广义上80后，你就拿这个回忆来说，80后的回忆可能和这个89年出生的人的很多回忆已经不一样了。 对，80年出生和89年的都可以称之为80后， 对， 但是这之间也差了9年，之间的变化 是 也是挺大的哈。 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北京西城人，未婚，单身，85年出生的，属牛，身高是1.6米，体重110斤，性格呢属于开朗活泼、简单大方的那一种。她是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哦，北大的， 嗯， 目前呢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月薪10000以上，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有养老金，家住在阜成门。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眼缘好、三观合，年龄是34到42岁之间，身高在1.73米到1.80米之间，学历大专以上，北京人，有独立住房，有代步车，有稳定的工作，月收入他有要求啊，他要求是在20000以上， 嗯， 他挣10000以上， 对， 对方20000以上，嗯，挺好， 相当于是以30%的股权入股。 税后呢？俩人税后呢？ 税后月薪10000的话，税后应该能剩6000多，20000的话，税后应该能剩个13000左右。 好吧，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未婚，单身，北京男士优先考虑。看这意思，应该是爸妈帮着写的这个征婚启事啊。 嗯、对。 微信号码是13681520648，13681520648。 下面这条呢是母亲替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老北京东城人，1983年3月生人，婚姻状况是未婚，本科学历，是家里的独生女，1.68米的身高，身材啊适中， 在国企里从事人力资源工作，有独立住房，性格文静，为人呢正直善良有孝心，希望对方也是北京人，身高在1.75米以上，年龄在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人品好，没有不良习惯，有稳定工作和独立住房，婚姻状况呢是未婚或者离异未育的话呢都可以考虑。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810786766，13810786766，还有 QQ 号10553185910，10553185910。 我发现啊，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征婚的女士，就是这个职业上吧，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医务工作者， 对， 有一些 教师，有一些， 然后做财会的有一些， 对， 还有就是人力资源， 对， 我就在想，你也做过人力资源啊，是做人力资源的女士不好找对象吗？ 没有啊。同学嫁的都挺快的，动不动都没来得及下手就没了。 好吧，那是为什么呢？我们这里做人力资源的还真是挺多的，是因为圈子的问题吗？ 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如果说啊，他长时间的做人力资源，因为他也会有细分嘛，有什么薪酬啊，有这个奖惩考评啊，还有负责招聘这些的，大多数从事这个岗位时间长的人呢，职业特点呢，就是他这个观察是比较敏锐的。很多时候呢，可能会在两个人就初识相识的一开始，通过简单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细节，他就已经摸到了很多啊很有价值的这个信息。那么作为人与人之间相处啊，和这单位招聘他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上来我就把你看得那么透，有时候会让对方有压力。最后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很多时候呢最后没成，其实并不是说圈子小啊，或者说开始说这不吸引人，其实不是，往往有时候是随着这个相处引出一些祸来。 确认过眼神是吧，一下一你就不在了， 对，是有点这个感觉， 这也是职业习惯和特点、啊、 职业习惯，对， 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家呀。 干这行反正我觉得其实真的特别要紧的一点，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一定得把你工作上的那些习惯也好，或者说那个能力啊，你想办法做一个自主屏蔽，因为 抽离出来， 对，就是如果你要是始终像招聘一样，你说的每句话我都得在想你说的真的假的，这个简历是不是真实，我相当于我得替我公司做尽调啊。但你找对象两个人之间老是这么着防贼似的防着，你知道那状态有时候不对。 好吧，这个隔行如隔山啊，看来每一个职业呢都有每一个职业自己不同的特点，所以和自己的伴侣啊，如果是从事的不同职业的话，就是特别需要一份理解和认同啊，还有就是接纳。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家长啊，也是为女儿征婚，女儿是83年12月份出生的，北京人，身高1.66米，体重58千克，学历是硕士。你写成了硕土。身体健康，在国企工作，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男，未婚，78年到83年之间出生的，身高在1.75米以上，身体健康，学历呢是本科以上，要求有稳定的工作，有上进心，没有不良嗜好，联系电话微信是同号啊，13611204239，13611204239，要求联系的时候呢，请说明一下是京城帮帮团。下面这位女生呢是31岁，大学本科学历，学的是英语专业，从事的是外语导游的工作。 哦， 身高是1.6米，体重50公斤，性格开朗温柔，爱好看书旅游。您这工作就是旅游，您这还写的爱好的是吗？ 爱好旅游。 哎，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爱好和他的工作刚好能够契合，又可以帮他赚钱的话，是一件特别特别愉快的事情。 但是你觉得，就是带队当导游和自己旅游，这我觉得实在是 完全不一样。 对，这当导游得多操心的，你想想着大家吃穿住，然后还得带队，不能出安全问题。 也分哪种，有的是那种陪着的，有那种是地接的。地接的那个确实很累啊。 嗯。 家庭情况是这样的，父母都是公务员，目前都已经退休了。对对方的要求呢，写的很简单啊，就是各方面条件相当，为人诚实。善良，最好有住房。电话微信号是15611812223，15611812223。

这把凤毛麟角带回家了 、就是、 别的女老师怎么办呀？那时候吧，我就记得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基本上体育老师大多数都是男老师。 哎，还真是。 对，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学科比较少，不像现在什么又天文呢又科学呀、啊、现在这方面的老师可能男老师居多一些，但是现在有很多学校体育老师也是女老师。 是，我们在上到四五年级的时候，哎，突然间来了一个女的体育老师，我当时都特新奇哦，感觉女生也可以教体育，我以前都不知道。 音乐老师不是女老师多吗？ 啊， 教我们小学的音乐老师就是位男老师。 对， 但是确实男老师在学校很少见。我就觉得吧，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如果说特别是男孩子，多一些男老师真的是件好事儿。 现在 他是榜样吗？ 现在咱们从教育理念上来讲，已经是专门的，在幼师专业里面都要有意识的招一些这个男老师，并且分到各个的这个基层幼儿园里。去得让孩子们，尤其是这个男孩看到男人应该是怎么去处事的。 对，分配归分配，重点是他们得能够留下去。 嗯， 这个是关键。 是， 这事儿我们单聊啊。 嗯、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征婚的信息啊。 下面呢，这也是家长替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女儿是1991年生人，身高1.58米，体重48公斤，肤色白嫩，本科毕业，在一家合资企业上班。家住在通州，希望找一个同等或以上学历，身高在1.7米以上，有稳定工作，最好有独立住房的男士，其他呢就都随缘了。母亲的电话微信同号13436870945，13436870945。 好，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啊。男，29岁，河北邯郸人，身高是1.72米，体重55公斤，身体健康，学历大专，未婚，从事的是中医方面的工作，月收入是5000以上，性格偏内向，成熟稳重，爱好是读书、旅游、唱歌、桌球，本人不抽烟，也没有不良嗜好。对对方的要求，年龄是87年到94年之间出生的，身高1.58米到1.7米之间，体重45到65公斤，写的好具体是吧？ 是， 超一斤不行吗？ 不，他这个度已经够大的了。说实话，这我倒真认同，超一斤不行，他已经打了20公斤富裕了，你知道吧？ 好吧，尊老爱幼，身体健康，活泼大方，没有不良嗜好。有意者呢，请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啊，微信号码是什么呢？我们俩两两相望了半天啊，拼了半天也拼不出来这是个什么东东。 反正前头能看着呢，像是周星驰的那个蟑螂的名字，就是 小强是吧？ 小强的全拼，然后后面， 行吧，咱也甭费那脑子了，咱们就都给他念出来吧啊。 行，嗯 ，XIAOQIANGAIWANG。SIAOQIANGAIWANG， 嗯， 挺烧脑的一事儿哈。 是，嗯，爱打桌球，桌球是不是就是台球啊？以前的一个称谓啊。 球跟球还不一样，还分多少个球的？ 什么九球天后，什么斯诺克什么的。 对对对，球还不一样，那个桌子大小也不太一样，好像规矩也不大一样。桌球应该是属于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简单的嘛，就有一个时代好像不是马路边上 定 摆出那案子来，然后好像得花钱吧， 落袋那种什么的。对对对，打一局打什么什么扫干净了多少钱是吧？ 就不知道了。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 男，燕郊人，未婚，1994年生人，身高1.78米，体重136斤，从事的呢是机车驾驶工作。是不是就是火车呀？机车驾驶工作，有的地方是管那个摩托车叫机车，但咱们一般来说提到机车，应该还就是火车、内燃机车什么的呗。 哦， 蒸汽机车、电力机车， 我们就当是吧。 行， 嗯， 家庭方面是这样的，父亲呢已经病逝了，母亲重组了家庭。他说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平时爱好唱歌和旅游，脾气好，性格外向开朗健谈，爱干净，想寻觅一位性格好、能够踏实过日子、能持家的女士为伴。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616397051，616397051。联系的时候呢，请您注明是京城帮帮团。 好，再来看下面啊，这是父亲为儿子征婚，儿子是92年出生的， 是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人，那是温泉哈。 嘿，是泡着温泉长大的。 身高是1.78米，学历是医科大学本科在读，目前呢在昌平区三甲医院检验科工作，收入稳定，有一个车，但是这车呢是外省的号，目前呢金牌车呢还在摇号当中。房子情况是这样的啊，家里呢有自建的2层楼房，有个小院，家庭和睦，除了爸妈之外呢还有两个姐姐，这是家庭人员的构成。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有爱心，孝顺父母，不好烟酒，喜欢唱歌。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23到28岁之间，身高是1.62米以上，五官端正，工作稳定，心地善良，朴实有爱心的北京女士。如果是外地优秀的女士呢也可以考虑。父亲的联系方式是13716220346，13716220346。90后的男生啊，上面有两个姐姐在罩着他，这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事儿啊。 是，那俩姐姐都嫁出去了吗？要还在一起的话，你也别光给儿子征婚啊，对吧？ 我估计都已经出嫁了，这儿子刚92年的，这父亲都着急了呀，女孩更得着急了。 是， 但通常这些事儿吧，就是姐姐也爱张罗，而且就是上面有姐姐的男孩，好多就是一直在姐姐的那个呵护下、保护下长大，好像性格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温柔一些啊。 对对， 而这俩姐姐， 反正要是女汉子型的俩姐姐呢？ 好吧，人除了俩姐姐之外，人还娶俩姐夫呢。 来看看下面这位，河北承德女士，92年出生，未婚，身高1.59米，体重135斤，本科学历，从事的是通信工作，性格开朗随和，孝顺父母，要求对方身高呢在1.7米以上，1987年以后生人，身体健康，未婚，工作稳定，最好是北京人或者是承德人，有住房。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85162996，85162996。 好，这个说到通信工作啊，在若干年前，你说通信工作，肯定觉得，这不是邮局的吗？还真不是啊，现在还真不是啊。 大学里面，在咱们上大学那会儿就已经有通信工程，就是专门去研究这些什么基站呐、移动通讯什么的这些专业了。 所以在听的家长朋友啊，别误会，人家是在邮局工作的啊，这两码事儿啊。 好， 再来看下面啊，这是一位家长为外甥女儿征婚，那是姨儿吧？ 姨儿或者是舅妈、 舅妈什么的哈。女，24岁，本科学历，身高1.6米，体重55公斤，家庭富裕，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外甥女儿的优点是孝顺、懂事、勤快、会做饭、会做家务。现在呢，在北京当老师，月薪在6000以上。他本人呢是河北唐山人，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30岁以下，本科学历，如果条件好，人品好呢，专科学历人家也能接受啊。一定要孝顺父母，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对家有责任心，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能够踏实过日子的。电话是13263273590，13263273590。这也是一个老师哈， 也是老师，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老师。其实老师跟老师特别不一样，咱们就拿小学老师来说吧。当班主任的， 对， 操心。 对， 教语文数学的，操心，因为几乎天天都有课。英语的好一些，什么美术啊、音乐呀、什么品声啊， 不太着急，而且也，尤其有时候，我那天听咱们哪同事说这事儿，说这个。看别的家长到开学前好像都老师布置了一堆什么看这个看那个，然后什么作业督着你去查买什么什么东西，就有一个家长，哎，我们孩子老师怎么什么都没给说呀，轻轻松松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后来一打听，老师生病还是怎么着，派了个体育老师临时代理班主任，体育老师什么都没布置。 对呀，而且你像这些学科吧，它对于分数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要求，它不像语文数学英语你得考多少多少分是吧，你成绩得在什么什么之上， 对， 那些相对来说它是辅助的嘛， 是 差不离儿就可以了啊。所以相对来说这个老师跟老师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哎，那你说他们工资一样吗？ 你这管得太细了， 操心操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 女， 88年生人，身高1米58，本科毕业，三口之家长大，目前从事的呢是财务工作，在一家私企里面工作，工作还是挺稳定的，孝顺父母，性格直爽，积极上进，平时喜欢看电影，现在呢想寻觅一位幽默开朗老北京男士，身高呢在1米7以上，年龄在30到36岁之间，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有意者呢可以联系微信13717527727，13717527727。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80年出生的，未婚，家呢在丰台区，目前是自己独自居住，身高是1米6，学历本科，从医，性格直爽，是一个东北女孩。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她说期待在追寻爱情的路上能够遇见我的他。那个他呢有什么要求呢？是身高在1米75以上，头脑灵活。嗯，这个信息量也挺大的哈。 会玩魔方，这算头脑灵活吗？ 心地善良，不抽烟，企事业单位，要求呢有独立住房，年龄上下在5岁左右。未婚的北京男士，不符合条件的就不要联系了啊。 QQ 号码是65166491，QQ 号码是65166491。 下面这是家长为女儿发布的信息，女儿1983年12月生人，身高1米66，体重呢是58公斤，硕士学历，身体健康，目前在国企里工作，想寻觅一位北京籍的男士，婚姻状况也要未婚，年龄呢可以在78年到83年之间出生都行，就是比自己的女儿大5岁之内，身高1米75以上，身体健康，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稳定，有上进心，没有不良嗜好。联系方式呢是微信电话同号13439708272，13439708272。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几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呢是36岁，82年出生，未婚，黑龙江哈尔滨人，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北京从事的是，你猜？ 人力资源。 哎，猜对了， 同行又出来了。 好吧，四口之家，他自我介绍是这样的啊，他说我是长姐， 嗯， 就家里老大呗， 对， 有一个弟弟，家庭和睦，父母目前都已经退休了，本人性格温和善良，比较内向，会做饭，喜欢旅行，喜欢传统文化和小动物， 嗯， 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没有不良嗜好。哎，是当老大的都得会做饭吗？ 那当然了，你这帮着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得给弟弟至少从开始咱们说和个面糊糊啊，将来摊个鸡蛋呢，一点一点的手艺就出来了。 60、70年代的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大的照顾小的嘛。 嗯， 80后、90后反正 相对来说已经好一些了哈， 挺不太容易的了哈。 是， 这是个加分项啊，是个优点。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是希望能够在北京呢寻得一位和自己学历相当，爱好相近，经济条件尚可，善良孝顺，有能力在北京定居的未婚或者是短婚没有小孩的男士为伴。他说，虽青春已逝，但岁月常在，愿你我能够携手相伴，共待岁月静好，追忆青春印记，共享人生旅途之灿烂。这算是爱情宣言吧。 哎，是。 如果你对我有意呢，请加我微信，微信号是 YUZLX552， YUZLX552， 请注明帮帮团，真诚征婚，非诚勿扰。 今天来征婚的不仅这个有我以前的同行啊，人力资源工作的很多，而且还把我人生在世生活的时间最长的几个城市今天都凑齐了，你知道。 嗯， 北京不用说了，我北京人嘛。这位哈尔滨，这是我待的日子第二长的城市。还有前面那位邯郸，那是我待的第三长的城市。 第四呢？ 第四可能就相对来没有这些这么整段了，这些我都是能给你列出大段时间来的。嗯， 好吧。下面是四川的，也去过吧。 而且四川的是属于纯靠吃出了一定的时间。 下面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今年37岁，四川人，身高1米58，未婚， 目前做会计工作，你看我们常说的都有了吧， 对， 人力资源、会计、教师、医务工作者全都有了哈， 是， 有双休，目前呢住在朝阳区，女儿脾气好，孝顺父母，下班之后呢还会做一些家务，家里没什么负担，父母都有退休金，对对方的要求1.7米左右，孝顺父母，脾气好，年龄37到45岁之间，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有固定收入，不要太胖，没有不良嗜好，如果是郊区的男士也可以考虑。女儿的微信号码是15810578931，15810578931。说老师，老师到啊，下面这位女士就是一名教师。 哎，这位教师呢是北京人，女，身高1.66米，体重120斤，74年生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平时爱好看书、旅游等等，性格好，想寻觅一位有稳定工作，年龄相差最好在3岁之内，没有不良嗜好，踏实可靠，身体健康的男士，身边呀、最好没有子女，因为我婚后还是想要孩子的啊，其他呢都随缘。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23054295222。23054295222。 好，最后几位啊，夕阳红阶段啊，这位男士呢是62岁，目前已经退休了，身高1.78米，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城8区人，年龄在57岁以下的女士，有独立住房，人品好，有责任心，传统，微信号是13641093983，13641093983，请一定的通过微信的方式先联系。 好，女，69年出生，身高1.6米，体重110斤，本科学历，婚姻状况是离异，有房没有车，在事业单位工作，喜欢音乐、读书、运动，希望对方呢是北京人，或者呢是条件优秀的外地朋友也可以，年龄在5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有独立住房，人品好，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联系方式呢是手机号13810401362，13810401362。 女，55岁，身高1.6米，体重110斤，北京人，离异，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有医保，有退休金，有独立住房，本人爱干净，皮肤白。希望找一位年龄在55到65岁之间，有退休金，有医保，有房，真心想成家的男士为伴。电话是17772666071，这号倒好记哈，除了7就是6。嗯，17772666071。 女，56岁，北京人，婚姻状况呢是离异，身高1.6米，身材适中，性格开朗热情，为人正直善良，身体健康，热爱生活，现在啊已经退休了，想寻觅一位条件相当、身体健康、脾气好的有缘男士，如果是北京周边综合条件好的男士呢也可以考虑。微信电话同号13261097597，13261097597。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位女士，也是北京人，63岁，身高1.58米，体重60千克，是国企的一位化验员，不过现在呢已经退休了，有一个孩子，已经独立成家单过，平时生活里也没有什么负担，爱好运动和旅游，还有一个好爱好啊，爱整理家务，爱干净，择偶条件，人品好，有修养，宽容大度，有眼缘，没有不良嗜好，年龄相当即可，希望对方呢也是真心想成家的，非诚勿扰。联系电话13021192624，13021192624。 整理家务算爱好吗？ 算了， 那不是应该做的吗？ 哎呦，你这说的是好听啊，你不就挺爱好整理家务的吗？ 那是，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 你并不想做是吗？难道 想做呀？ 对呀、我就觉得你整理家务似乎平时就听你描述这个过程，感觉你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对呀、因为我觉得那是作为家庭当中一份子应该要做的事嘛。 所以啊， 它跟旅游听音乐是不一样的呀，这是必须要做的，旅游和听音乐、没时间是可以不做的呀。 这个打扫家务是你应该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家庭里面规划我们该出去如何旅游，如何去哪儿欣赏好的音乐，那是另一半也应该做的事情。 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通知大家，不少听众就纷纷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关注海参市场的老客户都比较理解。5698的张先生就说，当时看新闻就想着你们会不会涨价，果不其然啊。6989的吴女士说，吃了3年，这个参泡发之后海参精密多，吃着特别劲道，一听到马上涨价就赶紧来囤货。意外的是还有驼毛背送。1266的侯女士说，就是日常吃的，一家老小都能补，这海参算下来也就是平时菜场买条鱼的钱，十几块吧。 是的，这款海参呢是进口的野生的海参，品质和营养都不一样，但广播价格却非常的实惠，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还能享受到最后一波699元一盒的价格。这一盒里边有40到50头，隔天吃一顿呢能吃3个月，那每次呢就像刚才那位听众所说的一样啊，十几块钱。 对， 而这十几块钱您补到的是平时一些瓜果蔬菜鸡鸭肉蛋补不到的海参素、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这些活性成分、营养元素。但是再次提醒各位啊，9月15号几天之后就要涨价，每盒至少是调至799块钱。那对于长期吃的家庭肯定是现在买最划算，而且是多买多划算。 是的，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盒699吃3个月，如果订的多呢还有大福利，比如两盒就是半年装啊，举家团圆朋友小聚下个厨吃，两盒送人也好看，那就是1398，对吧。还要再送大家一个价值298元的方便泡发海参的泡发杯，再送大家一床价值680元的驼毛大被子。这个被子啊可是咱们自掏腰包，感谢所有听众多年以来的支持，特别来回馈的。马上呢这天气也冷了啊，送被子最能表达心意了。 没错了，这是推荐海参历史上的首次加赠，真的是诚意十足了。总之呢谢谢大家的认可支持。受到市场的影响，涨价是势在必行，调价文件已经下达了，9月15号699元一盒就会永远成为历史，请所有听到节目的朋友囤货的赶紧囤货了，越到后面越紧俏，很可能会全面断货。这是最后一批您享受699元一盒的价格了，9月15号就会全面调价，每盒至少是上涨100块钱。而且因为野生海参的生长周期都是3年，也就意味着至少连续3年的海参价格都不会有下降的空间，大家且买且珍惜。活动马上结束，一盒699，两盒吃半年，还有海参泡发杯和无毛杯免费赠送，仅此一次。4007106108 4007106108。 国国西最南，选手西百峰，他以566码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